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身。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凉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上打冷战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啊，每天的18:45准时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啊。我们的节目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您查找之后呢，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来给个全景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扫描二维码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你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那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太亮了， 四个字，高朋满座。 真的， 再来四个，花团锦簇。 再来四个， 红旗招展，彩旗飘扬。 行了，好啊，真的，我 会这四个字的成语全出来了，没有了。 差不多，差不多啊。我们节目呢，以往的嘉宾呢，大家也知道啊，都是一些老面孔，还有一些呢，这个他们 老面孔都是非常善意的老帮菜，你知道吗？ 老朋友、 老熟张， 老朋友， 对对 啊。但是呢，我们来一些剧组的时候啊，也有这个男男女女参差不齐。今天啊，我们进我们这个节目的剧组了不得，他今天一水从导演到编剧到我们的演员，一水都是女孩子，因为这个剧名非常漂亮 啊， 叫女神出嫁。 对，这个女神出嫁怎么来判定女神嫁得出去才是女神，嫁不出去不是女神了吗？心里还挺有压力的啊。 嗯，好，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我们女神出嫁剧组的这导演兼编剧谢玉提。谢导你好。 啊哈喽大家好，我是谢玉提，是女神出嫁的导演编剧。 看来这感冒了啊，这声音能听出来。 好年轻的导演啊。 以前我们来的导演也还行吧， 就好像我觉得谢玉婷应该是你年纪相比他来说要年纪更小一点，好像是 有可能。哎，真的，我们就是你想到导演啊编剧啊，可能这个阅历比较丰富啊，这个历经的这个年头比较多一些，这么年轻感觉好诧异，是不是？ 对，主要可能也人也是比较年轻啊， 确实也年轻，人就是年轻，不是长得年轻， 对不对？ 好，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演员肖薇。肖薇你好。 嗨，你好，主持人啊，我是肖薇，是女神出嫁里边的一个母亲啊，两个女儿的母亲，饰演兰姐。 有演母亲、 啊、是的。 对，你年龄跨度这么大吗？我就没有压力吗？这么年轻怎么能演两个孩子的妈呢？ 啊，这个妈妈也很年轻而且很美啊。 也是女神之一 啊，嫁出去的女神吗？ 嫁是 女神分两种，嫁得出去和嫁不出去的， 就是本身是女神，同时还是女神他妈。 对对对对对、 啊，挺好挺好啊！我们介绍另外一位女神演员柴仲思，仲思你好。 嗨，大家好，我是演员柴仲思，然后里面饰演恩可小女儿的演员， 演小女儿啊。 嗯，对， 这个、啊、我们看到这个一个花团锦簇的嘉宾阵容啊，就是 这四个字我说过了，你再换四个吧。 啊，我是一着急实在想不出 来，语文课填空题啊，三分没了。 一着急实在想不出来啊。好，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这次的我们的这个展演呢，是咱们2017北京新文艺团体展演的剧目《女神出嫁》。这次我们北京新文艺团体的优秀戏剧作品呢，可以说汇集了香港、台湾、大陆啊，咱们各地的戏剧和戏曲，一共33部，百余场的演出， 即将在咱们北京各个剧场是陆续开展。那本届展演的主阵地集中在北京的各个小剧场，主推两岸三地已经接受市场考验的由成熟优质的文艺团体创作的这个优秀戏剧和戏曲作品。其实原先的时候我知道这个文艺展演，我还在想女神出嫁，后来我一问谢导，咱们这个剧从什么时候开始演的？ 我们是2012年开始，因为其实女神出嫁现在叫女神出嫁，之前呢在2012年的时候参加了北京青年戏剧节，当时在没有改版之前它叫汉爱所以等于是后来我们应该是2014年的时候，我把剧本做了一个重新的修改，包括舞台方案上面做了一些升级吧，然后所以现在的话就叫做女神出嫁，但实际上她就是从2012年开始一直到现在都在演。对， 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这个剧的这个剧情和你的设计，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部剧？ 其实这个戏的故事的内核其实是来自于莎士比亚的《驯悍记》这部喜剧作品。其实剧情基本上人物的这个主线和人物关系其实和原剧是基本上保留了。因为我当时做这个创作的时候是那年我这个在做我的研究生的毕业课题，研究的就是莎士比亚本土化这么一个课题，所以其实当时一开始做这个创作主要是为了去和我这个论文当中我所研究的某些观点去做印证或者是应和这么一个出发点。但是后来做出来之后大家都觉得说哎还挺有意思的，而且还是有这个潜质去作为一个商业性的演出，所以就后来就一直保留下来，我们就每年都在演。然后他在剧情上面其实是做了一个，我们把这个伊丽莎白时期的这个故事和人物关系完全移植到了中国当代，然后用了很多音乐歌舞的元素把它放进去做的这么一个创作和尝试吧。对， 刚才说驯悍记了，驯悍记好像讲的是这个文艺复兴时期这个夫妻俩这个媳妇儿比较凶悍一些然后这个丈夫呢就是挺聪明的，用尽各种方法也很搞笑，把这妻子给降了这么一个事儿其实主要也是探讨的到底是应该男女平等啊还是男尊女卑啊等等的一个人物关系。里边对于这个两性关系啊爱情观啊还有金钱价值等等的都这里为主题。但是我们看这个女神出嫁，您还说保留了他这个剧情，他怎么合在一起啊？ 就是保留了什么，剔除了什么，如何做的本土化，做的现代化的这么一个改变， 怎么把三位女神降住啊？ 对，其实我们当时做了一个，因为它其实主要最之前莎士比亚的驯悍记里面它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两个姐妹大姐是非常的彪悍然后所有的男人都怕她，然后呢这个小妹呢是所有的男人都爱她所有人都想去娶妹妹但是所有人都怕这个姐姐所以当时他们的父亲提出来了一个要求，就是我的大女儿要是不出嫁，我的小女儿就谁都不会嫁所以其实 先可着不好嫁的来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戏里面我们就是首先是把这个父亲的角色我做改编的时候变成了这个一个妈妈她是一个非常风韵犹存的非常美丽的一个妈妈 看出来了 对，然后呢大姐其实我们在为她重新去做一个合理化的一个解释，就是她为什么彪悍，为什么嫁不出去其实所以我们现在给他设定成 为什么嫁不出去， 对，其实 我很好奇这个问题， 因为是他太独立，他太有能力，他不需要男人， 像不像你 就 像不像你， 我也试图在寻找一些答案哈 对，其实他更像现在中国当代的很多我们所谓的叫做剩女就是所谓的大龄剩女。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女孩她都是她的工作能力很强然后呢她其实长得也很漂亮是因为她并不是把感情作为她生活当中唯一的东西所以她一直寻寻觅觅，她可能还是为了想要嫁给爱情但是她就挑剔嘛然后她可能最后被剩下来了但其实这个女孩更多的是因为这个，她其实内心渴望爱只不过她需要用一个很坚硬的外壳去包裹她自己很柔软的内心。然后呢反倒是这个妹妹实际上是一个 所以也还是延续了之前的设定，就是男人都喜欢他。 嗯， 但是呢，他的爱情观不太一样，他的爱情观是对男人来者不拒，他用这个方式在证明自己的魅力，或者是说，但实际上他不敢接受爱情，是因为他对于爱情这个东西他没有安全感。 嗯， 就是他怕被受伤害，他怕受伤害，所以他就不走心。 嗯， 就这个其实也是现在很多一些年轻的女孩在情感当中会有的一种态度。 对，我不认真你怎么伤害我呀？ 对，其实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个妈妈呢，为什么他们会那个有呈现这种非常两极化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有一个妈妈，这个妈妈是 谁没有妈妈？他们的妈妈怎么了？ 对，他们的妈妈是一个集这两种特质，很强悍，但是同时又很渴望爱情，但是也曾经被爱情伤害过。所以他有两段婚姻，两段婚姻造就了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女儿。 所以两个女儿其实是硬币的正反面，而母亲恰恰是这枚硬币。 可以这么说， 差不多是这意思。总结相当好啊， 这还行吧。 这出现了这个关于这个女神和圣女的关系啊。 对， 这个就得问问各位女士了。 你请你注意你的措辞，这就是说明了我们出现了两个概念，嫁得出去的女神和嫁不出去的女神，好吗？ 啊，对，好，嫁得出去的女神和嫁不出去的女神。 对， 那叫圣斗士。 嫁得出去的女神和嫁不出去的女神，两种。 啊，好吧，其实我一直觉得嫁不出去的女神呀，大家不应该用那些词去形容，我们一直是这叫什么呢？叫不将就。 嗯， 有没有这意思？就咱不能随便结婚。咱们还是得挑一挑，捡一捡，摘一摘。 那样好苹果一个，不要烂苹果一筐嘛。 对，就想问问大家啊，对于这个女神和嫁不出去的女神有什么样的看法？先问问当妈的啊，兰姐肖薇，这个对于这个嫁得出去的女神和嫁不出去的女神，你有什么看法？ 嫁不出去、嫁得出去都是女神呢。 啊，这事儿咱已经定了，就是，咱先说那两种情况。 啊，这样啊。我自己个人觉得这个婚姻对女性不是最为重要的，当然这个母亲的这个身份其实还挺重要的，因为她有两段婚姻，然后她也通过婚姻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但是母亲跟婚姻这两个角色，她不是一定是这个成正相关的，一定我们有婚姻我们才能做母亲，不是这样的。 哎，这个也说的有道理。 对对对， 而且未来可能未婚妈妈会更多哈，就是其实我需要的是可能生命的延续，或者是一个情感的寄托，或者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并不一定非要婚姻这种制度吧。 对，如果要想作为一个母亲，然后我们不得不走进婚姻这种关系的话，那对婚姻也是不负责任，因为婚姻不是一个人的事儿。所以说，婚姻跟母亲这两个角色根本就是两回事吧。 我觉得今天这戏就戳中你了，是吧？ 那我走，我干什么呀？这会儿不干了。 今天这个气场啊，实在是不太适合我插话。 对对对， 我觉得你们特别有共鸣。 别呀，那您也发表您意见，别采访他们仨了，我们四个采访你们吧。您 没意见，没意见，你们说了算，你们都是领导，家里家外一把手， 说什么是什么，是吧？ 对，说什么是什么 啊？就那郑磊，你担不担心你将来以后的小女儿长大了，在婚恋的这件事上，迟迟没能按照所谓相应的节奏或怎么样，然后出现了一种没按照大家预期这种婚姻状态，你会不会着急？会不会催婚？你是持什么样的观点？ 怕什么？养她一辈子。 哎呀。鼓掌！ 我跟你说，现在的年轻爹都这样，我不年轻了啊！我跟你说，现在年轻爹都这样 啊！ 真的怕什么呀？他舍不得自己女儿出嫁呢，我都能想象到当时他出嫁那一天，我得哭成什么样！ 辛辛苦苦养了那么些年白菜，让猪给拱了。 对呀、啊，反正我还是很 这时候补一句，像我这份白菜，连拱的猪都没有。 真的啊，这个我觉得大家现在心态越来越好了，尤其这部剧呢，也给我们现在很多独立的女性把她们的这一面也展示出来啊，这个选择爱情啊，对婚姻啊、家庭的一些看法，包括你看啊，需要很多人来爱自己、证明自己的啊，而且不去真正的投入啊，包括这个咱是说可能。别人不太敢接近的这个老大啊，等等等等。那一会儿下半时段呢，我们跟大家继续聊一下女神出嫁这个话剧。同时呢，我们也请三位一会儿给我们来其中的一段。 好的呀。 啊，这母女三人在那儿特别热闹。刚才他们对词儿的时候，我听了特别热闹。 是吧？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什么？陌生人告诉我，错过的太多。那么多好的人，为什么选我？我说告诉我答案，陌生人。时间并不好，可不包括我们。 的紧张淹没了思考，仿佛要选一个人只为比我好，才让你说出答案。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下打冷才不打怵。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我们的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或者扫描我们大屏幕下方二维码哈，然后呢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您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三位嘉宾，非常靓丽啊！介绍一下咱们2017北京新文艺团体展演剧目《女神出嫁》剧组的主创团队。首先介绍的是导演编剧谢玉提，玉提你好。 Hello，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演员肖薇，肖薇你好。 好，大家好。 我们的这挺汉子。再来介绍我们的演员柴仲思，仲思你好。 Hello， 大家好。 上半时段啊，这个我们就刚才跟大家说，得问问仲思了。这里面演这个人见人爱的小女儿的，人见人爱小女儿，那你怎么看待这个嫁得出去的和嫁不出去的女神呢？ 嫁得出去，嫁不出去，真的是女人的自己的选择。就是她是女神，她决定要嫁出去或者不嫁出去，其实不在乎说她身边有多少个男人或怎么样，其实她自己选择，我今天决定要嫁了，然后就去做这件事情， 这叫有底气。我想嫁就能嫁。 那个老话怎么说的，三条腿的蛤蟆找不着，两条腿的人还满大街都是啊，对不对？ 想起来当年甜蜜蜜电影里面那个曾志伟那段， 想结婚还不容易，但如果以这样的态度为了婚姻而婚姻的话，那绝对是对婚姻和对人生不负责任的态度，坚决抵制，打叉叉。 真的，刚才就是中间咱们休息的时候啊，就突然有一感觉啊，就是咱们青年广播还有节目女神百分百是吧，我们今天这个阵容拉出去，扫了他们。 别这样，大家都亲朋好友的，对不对？实在亲戚不要这样伤和气。 这倒是，这倒是啊。咱们这样，咱们把这个好饭呢早点吃，咱先听听这个剧本。 好啊。 啊，听完这段之后呢，咱们就跟咱们大家演绎的这一段，咱们再继续聊。 行，好， 怎么样？ 好， 咱们今天带来的，先请这个谢导给我们介绍一下，带来的是哪一段啊？这个人物关系是怎样的？他们其中这一小段的剧情是怎样的呢？ 这一段呢，就是它其实就是母女三个人的一个早餐的日常，因为就是他们大姐和小妹，实际上两个人在。就是他们三观不太统一，就是每个人每一次一见面，两个人永远都要掐。然后妈妈呢，其实是，很心累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既要揽着大女儿，又要揽着小女儿，因为这两个女儿是她两段婚姻的 成果 ，对， 都够不省心的了。 对，然后呢，这个但是呢，两个姐妹之间还要掐，然后她们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她们关于，她们的各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的碰撞，对， 是大概是这么着的一个场景。 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大家也别以为什么好早餐啊。咱们来这一段啊，三位的角色基本上已经定了。一是二位是各来各的角色，肖薇和仲思各来各的角色。 是的。 那谢导就得串一下这个大女儿了，是吧？ 对，对。 那行，那中间的过场帮几位一起串一下。 好。 咱们三二一就准备开始，先从这个妈妈做饭开始啊。 嗯。 准备好了吗？ 好了。 OK。 啊，三二一，起光。兰姐把餐盘放下，又转身回到厨房。张凯蒂一身职业装饰，风风火火地走上舞台，坐在桌边还在翻看着工作资料。 主编是谁还不一定呢。 这时他把电话放下，张恩可从门外蹑手蹑脚地上来。 哟，你回来的挺早啊。 恩可连忙朝他摆摆手，示意他小点声，但是凯蒂并不理会。这时兰姐也回到了舞台。 恩可， Good morning, 兰姐。 恩可，你又玩到现在才回来？ 哎呀，不是兰姐，我那个好闺蜜她又失恋了，我一直在陪她嘛。 我觉得你应该换一个闺蜜，一年失恋十几次。 你怎么那么没有同情心啊？ 哎哎，好了好了，快吃早饭啊。哎，我跟你说啊，吃完饭你去睡觉。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年轻的时候不注意保养，老了满脸皱纹。 知道了，兰姐，我吃完一定去睡一个美容觉。 恩可走到桌边，看到丰盛的早餐，就夸张地坐坐起来。 哇，好美的早餐啊！ 还拿出手机对着早餐们拍了起来。拍完早餐，又拉着兰姐自拍，母女俩是不亦乐乎。张凯蒂一脸鄙气地看着他们，接着关注自己的东西。 嘿，兰姐，你看看这个，你太美了。 如果你的眼线没有晕妆，应该会更美。扫完毒了吗？我可以吃了吗？ 你对对对，那快吃快吃啊，你别迟到了。 妈，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要总惯着他。 哎呀，说了多少遍了，叫我兰姐。 兰姐。 张恩可挑衅地看着姐姐。凯蒂瞪了一眼恩可，一把抓过自己的盘子，用手抓起了盘中的食物，是边吃边看材料。兰姐和张恩可则是用刀叉优雅地切着食物。 凯蒂啊，吃饭的时候看东西容易消化不良。 没事儿。 张凯蒂继续着自己的行为，母女三人无话。恩可决定报复一下凯蒂。 张凯蒂，你看看你这个吃相，可真的是一点都不像兰姐的女儿呀。 兰姐推了推恩可，制止了她。凯蒂斜眼看了她一眼，抓起面前的牛奶一大口喝下去，瞬间喝了半杯，示威似的砰一下把杯子放回了餐桌。 姐姐，牛奶不能喝这么急，消化不良容易打嗝，那个味道很容易把人给吓跑的。哦，不过你应该也不在乎，你本来就能吓跑全世界的男人。 恩可，吃饭的时候不许说这么多话，容易消化不良。 母女三人无语，继续吃饭。 我们还是来聊一些比较愉快的话题吧。 好啊。 啊，昨天我又和那个小帅哥出去吃饭了。 怎么样怎么样，他怎么样啊？ 嗯，他很体贴，也很懂事，对于他那个年纪的男孩来说，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 太棒了。 他不过是看中了你的钱。 凭我的直觉，我觉得他对我是认真的。 您的直接一直都不太准，不然我就不会有那么一个老爸。 张凯蒂，你这是在嫉妒吧？ 闭嘴，你那个老爸也好不到哪里去。 你， 哎呀呀，好了，你们两个都别提那两个男人了，吃饭吃饭啊。哎呀，我的小祖宗们，你们能不能高高兴兴地陪我吃顿早餐啊？ 三个人沉默了。 凯蒂呀，我觉得你也是时候该考虑一下个人问题了。 妈， 兰姐，像姐姐这样的女强人是不需要男人的，除了生孩子她自己办不到之外，她还有什么做不了的？可是像我这样的女生就不行了，还是得有一个男人来疼我。那个老钻石他又来向我求婚了。 那你到底怎么想的？ 哎呀，48岁的老钻石，我们三观都不能统一。 你还知道三观呢？你不过是嫌他老，嫌他不够帅，满足不了你的需要。 对呀，我就是嫌他老，嫌他长得不够帅，满足不了我的需要。 恩可， 你一个小姑娘怎么这么不知道自重呢？ 张凯蒂，我告诉你，我不是你公司的下属，不要整天对我大呼小叫的。 张恩可，我也告诉你，我不是你那些傻叉追求者，不要在我面前摆什么破公主的破架子。你别在家里装什么纯洁美少女，你骗得了我妈，你骗不了我。 嫉妒，你从小就嫉妒我。 我嫉妒你也配？ 哎呀，凯蒂，恩可， 她就是嫉妒我漂亮，嫉妒我从小就被人追被人爱，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男人会看上她这样的泼妇。我告诉你，你这辈子都嫁不出去，你八辈子都嫁不出去。 恩可。 张恩可幸灾乐祸的下场， 你看你把他惯的。 张凯蒂拿起自己的东西摔门而出。 唉， 灯光手多热闹啊， 怎么这么毒舌呀。 哦，真的，我觉得这个 这好给力呀。 姐妹吵架这是互相特别了解，哪儿疼戳哪儿，我就不行吵不过你。 对呀，我要遇到这种事就 动手了， 嘴上拌蒜了，你知道，就是没发挥好。哎呀，怎么没跟上这句话。 反思自己吵架能力有限啊。 是 啊，没关系，吃早餐呢，你手里不还有刀叉呢吗？这个适合你啊。 不要宣扬暴力 啊，不要宣扬暴力。其实你看看，这就是一个相当生活化的一个场景。也除了就是我们的舞台表现方式之外啊，就也挺像我们生活中吵架的。就比如说兄弟姐妹吵架，很有可能 拌嘴， 也就是这样，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有那种特别生气的，气得愤愤的，还有一部分就是特别冷静的气你，把你气得哎呀一点辙也没有。还有在旁边手足无措的父母们，你们能不能不吵了啊？ 然后要不然父母去协调这种状态的时候，就是父母大爆发，看谁还敢生气，我先生气了，看。谁还在底下唧唧歪歪， 就是我闭嘴。 好可怕啊。 据说仲司是从2012年就开始参与这个戏了。这么久角色一直变一直这个吗？ 一直是。 那你参5年了，什么感觉感受啊？ 就从一个轻熟女变成了一个熟透了。 就是这个成长的过程会不会在角色当中也带来一些变化？一开始你在接到妹妹这个角色和你现在在演绎妹妹角色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一些细微的演变或者是角色的成长？ 有，就是那一段感情的，能说吗？ 可以说。 床戏的时候就是那个 来我们放一下剧照啊。 对，就是这一段 话剧舞台都是站着的，对， 这样大家才能看清楚嘛。 对对对， 然后就是这一段戏，它其实是恩可有一些内心要去诉说的一个部分。然后其实在刚开始演这个角色，可能更从自己的爱情的观念或当时的一些情感状态出发。 嗯， 但是可能现在再回头去看，就会觉得其实不管是5年前在演这个角色到现在，其实在面对感情上面会有一些观念上的转变。 对，因为5年都有成长啊。 成长蛮大的。 那就是 哎，好像 感觉好有内容， 好像有一些没有说出来的故事 啊。他没说出来的，我觉得是他生活中的，不是戏里的。 就不管是什么吧，反正 咱往根上跑不跑？ 别跑了，就这样吧啊。 我觉得今天我是弱势群体，要搁平常我早一搞。就轮上去了。 那你抡一个，你试试。 且不敢呢，人都说有嫁得出去和嫁不出去的女神，今天都憋这屋里了，我还有好。那想问问肖薇啊， 嫁出去了吗？你们都，大家都嫁出去了吗？ 敏感的话题， 咱俩谁往根上刨呢？你这刨根问底。 开玩笑啊，这叫肖薇回答问题点名了啊。 好， 你刚才不是要问肖薇什么来着？ 我都忘了。开什么玩笑？反正我王哥还没嫁呢，有什么了不起的呀？不是，我跟你说，不是不挑食，是那。个这个不将就啊，不将就。请问肖薇并不是从2012年开始来接这个角色的是吗？ 对对对，我是从去年开始的。 去年开始已经演过了这个戏是吗？跟着戏。 对对是的。 就是已经演过了，咱不说还没演的啊，什么感受？ 嗯， 两个那么大的姑娘。 对，中间还有一个桥段，导演刚才就是没有主要介绍，就是我开始跟我这个二女儿的男朋友，就后来的男朋友有这个情感纠葛，然后有一个很老的、有钱的、功成名就的中年大叔追她， 老钻石。 后来我们还有一个这样交换这个最后的结局的过程，就是后来其实我跟那个一直追求她的那个中年男性好了，霍启森，对，然后他跟那 个适合你，这个适合我， 对，交换了一下。所以这个有一个感觉就是对，就是其实好像情感是需要对位的。 嗯， 对，其实就是你开始想要诉求的是要证明你很年轻，然后你找一个年轻的男孩谈恋爱和约会，但后来你会发现其实真正属于你的是应该是比较成熟稳重的，然后懂得人生的男性，后来携手了人生了。对 啊， 哎，这个是有一个转变的。 或者想起来猪八戒撞天婚啊，丈母娘也行。哎， 我现在怎么到这儿了？ 画风为什么一瞬间就跑偏了呢？ 有王哥在，我们的画风很难一直沿着一条路走下去。 但我很好奇啊，就是我也问肖薇一个问题，在接到这个角色之前，以前有没有接触过母亲的角色？演母亲， 我只有在以前有一个短片里面演一个童星的母亲，那个那个小孩是6岁， 小小朋友的母亲。 对对对，这次是第一次是比较年纪大的母亲，而且有两个特别漂亮的女儿。 对，因为在我看来，对你来说是有年龄跨度的嘛，这个跨度还不像说我去饰演未婚的女孩，还是说我在处于热恋期的女孩，有这样的一个前面的这个跨度，对你来说在刚刚上手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困难，或者让你觉得很难把握的地方，或者是哪些是你着重进行弥补和前期做了功课的地方呢？怎么样让自己更像一个这个年纪的母亲？ 对，其实我开始接的时候，我也会担心说自己演不好。然后这个母亲的年纪是48岁，但是 主要是你太年轻了。 对，我看起来年轻啊，实际上也挺年轻的 ， 是未必啊，真的是。然后其实我一直在想，就是她的这个婚姻对她的影响，还有这个女性是一个有经历的女性，她在海外拼搏过，然后也是一个最后其实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人生状态，应该是实现经济自由的一个女性。然后就试图是让自己去构建她的过往的前世故事，然后在你心里去丰满它，然后你还要相信你确实生了这两个女儿，因为大女儿被我送走了，然后其实没有什么情感的交流，二女儿是我特别宠爱的，所以我对大女儿是惧怕的，有一点点对不起她，然后又特别希望她能嫁出去，所以总跟她说话特别小心，所以要去构建这个人物的关系和内在的那个对于这个情感的把握是其实是挑战的。对， 我特想念一下肖薇的自我介绍。 哎， 你现在拿到了人家的履历表是吗？ 霸道到头了啊！等会儿这个字比较小，大家可能看不清，我可以给大家念。我们其实肖薇本身也导戏，也是作为导演的身份的啊。这自我介绍太漂亮了啊！咱不是说有多少优秀作品，看前情第一句，一枚游荡于荒野山间的戏剧游侠，天生顽劣，自创武功，常常利用跑步的间歇发呆，很危险的。一会儿发呆的时候假装看书，看书不像的时候就去跑步。外表看是一个弱不禁风的瘦子，实际上是一个力拔山兮的瘦子，还是挺有这个女汉子潜质的啊。混迹于人群之众，沉默是金，凭一身武功，天下舍我其谁。所练武功还比较诡异，具有冒险精神，独具一格，杀伤无数。什么功啊？想到了葵花宝典。 来吧，讲讲吧。 真的，就是你的这个自我介绍特别特别有特点，就是一个非常有个性，就看起来内心非常强大的一个女性。就是这个自我介绍，其实你怎么想这么介绍自己？ 嗨，这个是之前我们做一个演出的时候，然后就要做这种比较顽劣的自我介绍的时候的一个对一个文章自己的描述自己，然后就是自己其实会觉得，确实我并不是一个特别乖的人，看起来还是挺叛逆的，然后有一点男性的男孩子的气质，对，然后大概看我着装也会觉得他偏于就比较干练，不希望有蕾丝边那样的东西，对，然后对自己，然后觉得就可能在自己的这个领域上面是想要有一身武功，然后可以去打江湖，带小弟这样的， 带小弟。肖薇实际上是谢导的师姐， 对、 哦。然后这部戏的 谢导特别优秀 啊，就是那你也做过导演，同时又这部戏的演员，同时又谢导的师姐，你对这部戏的看法咱就不敢多问了啊。那你对于谢导本 相当的好啊， 那你对谢导有什么评价呢？ 他非常的聪慧，集美丽于一身，然后有能编又能导，其实他也可以做演员，就是现在我们啊培养的女侠哈女神都是编导演于一身的，然后其实仲思也可以导，因为我们也是做老师，然后也有这样的能力， 三位好像平常都做老师， 对 对、 对。 真是挺不错的， 四个字嘛，秀外慧中 好老师，对，他们本身就是女神，就很贴切，而且我觉得他们和我对于女神的认识，就是我们三观其实挺还蛮 一的， 我好想听到一句不一样的。 我还是挺想问问谢导，你概念当中的女神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什么样的女孩才能被称为女神？什么样的女性能被称为女神？ 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独立，不管是经济上的独立还是思想上面的独立，我觉得只有独立了，自己有一个自己的思考的能力，对于生活的或者是对于自身的这么着的一个过程，其实它跟 你的容貌是什么，你的身材是什么，真的没有任何关系。 嗯， 就是能够叫女神，能够叫神，一定是有思考能力的。 嗯， 就是我一直觉得女孩儿，嗯，她不是那个树上缠的藤， 嗯， 她应该是自己就是一棵树。 嗯， 对，我觉得，嗯，在这个戏里面，其实我们也一直都在，嗯，阐述的是这个观点。 嗯， 而且，嗯，我之前一直是在说这个，可能我愿意把它叫做女性主义，因为现在好多女孩一说到独立，这女孩就特别容易过。就会变得特别的女权，然后对方男的怎么着，他就会就觉得啊你是直男癌。但是我觉得不是，就是真一个健康的或者是一个成熟的女性，她是会随时意识得到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有问题，然后我要去改，我有这个勇气。那我觉得这样的女孩她是女神，而不是说我就是很厉害，我谁都看不上。 嗯， 那个可能是女权，它不是女性主义。 嗯， 对，我觉得 女大王下山喽。 所以那在谢导看来，自己符不符合自己对于女神这个定位标准？自己是女神吗？ 嗯，我在努力达到，但肯定还会有。但是我觉得，如果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并且去修正，那就至少是在通往女神的那个路上，嗯，方向没反。 他俩谁是 他俩都是女神。 都是啊。 对 想那得问问。 我也更是。 我 们都是。好了， 得问问仲思。 停止互相吹捧。 问问仲思啊。仲思里面这个角色已经演了5年这个角色了。也不知道会不会把剧中的一些东西带到生活中去。哎，这不敢想象啊。那仲思，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和这个角色区别还 是 大吗？ 就 是 你是怎么看待你演绎的这个角色，这样类型的女孩的？ 哦，这个查表啊。没有，就是他其实可能在跟我5年前的时候会再相近一些，就是这个角色。但是那个追求感情的那个态度其实没有变，就是在感情上可能会不是那么有安全感。但是他会不断努力的去追求。其实我在追求那个让我有安全感的那种感情。 那在日常生活中，其实我们也是不是往深了说，其实也是比较追求完美的，希望找到一份真的自己非常满意的那样一份感情，和对方一个合适的人，是吧？ 对。 嗯， 是的， 真的，我觉得真的，我现在身边的很多很多女性，包括同事们啊，是吧？同事们啊， 人在家中做锅从天来，关我什么事儿啊？ 真的，我就觉得真的特别符合，就我们这部剧所描述的几位女性，真的很自立。就是自己的这个经济收入啊、事业啊等等方面非常非常自立。 其他挺好，这经济收入不敢说。 啊，不，王哥很自立，王哥很自立，很厉害的，很厉害的啊。然后呢，同时呢，他也真的很聪明，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要什么，也会面对自己的一些问题的时候，知道自己的积极去改变，能认识到，而不是那么自大，或者像就像刚才谢导所说的，我什么都在乎，哎呀，你们都不行，我谁都看不上，还真的不是那个样子。 对，其实两性之间本来就不是一个对立的态度，不是说我们在这个颂扬女性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贬低男性；我们在维护女性权利的意识的时候，我们就去践踏男性的权利。 对， 两性从来就不是对立的，他们健康的状态都应该是平等而和谐的。就像刚才谢老师的话，进行书亭志向树的说，两棵都是树嘛，对不对？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而不是说有一天女性变成树，男性变成藤。 其实 这也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状态。 对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是原著就改编的莎士比亚的《驯汉记》，别忘了是驯汉哦，是丈夫驯媳妇儿啊，这么给讲，开玩笑，开玩笑。 所以改名字了嘛。 得罪人了啊。 所以被改掉了名字嘛。 谢导，接下来就这部剧以后有什么创作计划没有？还准备青睐于哪方面的剧本或者是一些作品呢？ 我现在其实有在新创作一个戏，然后可能是1月份演。 嗯， 然后那个是写一个一个香港的同胞来北京北漂的故事。 哦， 然后是一个这样类型的，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可能会更偏向于做情感类的创作。因为本身作为女性创作者可能还是会更偏细腻一些。所以基本上也都还是这个方面。然后接下来的那个戏的创作也会是还是以情感的角度，但是去说一个人40年在北京北漂的生活。三四十年 、 对， 真的啊，这个抓紧时间最后一下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上映时间吧。 好的， 得去看一看呀。 对对对， 来， 谢老给我们介绍一下 啊， 什么时候哪儿演的、关键时刻掉链子。 对对 对, 对, 对，这个很重要。 对对对， 那个我们11月16号到19号，四天一共会演五场，然后星期六是下午晚上场。星期天是下午场，然后呢在国画先锋剧场在东单、然后演出、然后希望大家那个 多多支持、 对， 也是非常的方便哈。 对、 好，多多支持女神驾到、 然后我再多说一句，因为我们这个戏的音乐今天没有来，但是他很厉害、就是叫做杜凯、然后他是刚刚获得了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演唱奖， 哇， 就是国内的第一个这样的组合。 对，我们团队 演出结束的时候，不忙的时候，一定来节目。 OK， 好吧，咱先约一下。 好的， 没有问题。非常感谢三位女神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所有的观众来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今晚有戏。在此呢，再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博虎点秋香》，我是王哥， 我是郑来， 明天见。 眼望山川湖海，那些简单的方式本可以将你留下来，你却头也不回地走